十一匹马拉的车子。有个小姑娘上山拾柴火，忽然看见一只老鹰从天空猛扑下来抓一只小兔子。小姑娘连忙拾起一块石头向老鹰扔去，把老鹰吓跑了。小兔子想，我该怎么谢谢小姑娘呢？他钻到草堆里去，赶出一辆十一匹马拉的车子送给小姑娘。好心的小姑娘，你坐在这车子上，想到哪儿去，他们就会把你带到哪里。小姑娘高兴极了，她坐上车子对马儿说，马儿马儿，把我带到柴火最多的地方去吧。她的话刚说完，十一匹马就拉着车子飞快地跑起来，一会儿就到了柴火最多的地方。小姑娘在那里拾了三天三夜柴火，把车子装得满满的。小姑娘想，现在我能到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去，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多好啊。她正想着，十一匹马拉着车子又飞快地跑起来，一会儿来到一个最美丽的地方，有山有水有树有花。小姑娘玩了个痛快，在池塘里捉了一条大鲤鱼，带回家去送给爸爸，又在路边采了一朵鲜花，带回家去送给妈妈。小姑娘要回家了，十一匹马拉着车子飞快地跑着，啷啷啷，啷啷啷。小姑娘正高兴着呢，忽然看见路边坐着一位老婆婆，哭得很伤心。小姑娘停住车子问她，老婆婆，你为什么哭？ 我的儿子病得快要死了，医生说他要闻一闻鲜花的香味才能活。 老婆婆，你不要哭，我把这朵鲜花送给你。老婆婆接过鲜花，还是哭得很伤心。老婆婆，你为什么还要哭？ 闻一闻鲜花的香味还不成？医生说，我儿子要吃大鲤鱼才能活。 老婆婆，你不要哭，我把这条大鲤鱼送给你。老婆婆接过鲤鱼，还是哭得很伤心。 有大鲤鱼还不成？医生说，要用一车子柴火把鲤鱼烧烂，给儿子吃了才能活。 老婆婆，你不要哭，我把这车柴火送给你。 老婆婆又哭着说，我家离这儿可远了，这一车柴火我抱不起，背不动，怎么拿回去呀？ 老婆婆，你不要哭，我用车子送你回家去。 老婆婆笑了，她和小姑娘一起坐上车子，十一匹马拉着车子飞快地跑起来，一会儿就到了老婆婆的家里。老婆婆的儿子闻到了鲜花的香味儿，又吃到了用一车子柴火煮烂的大鲤鱼，病很快就好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